此，大人小姐，听啊。 山顶。

纵然有人证物证，你当年恕之情意，看在嫂娘的份上，从宽发落。故人云，路得时而明其君，意气成心，以全面疏之之情意枉为人。当年犯罪你应当看在我的情分，你当想我包门只有这一条根，包年是我的亲骨肉啊， 我也是一点一滴滴滴点点遭殃的，我将把我养成人啊啊啊啊啊。 多亏你不忘养育恩，想起来往事啊，叫我更伤心，爹娘狠心将你抛弃，嫂嫂我抚养你呀、十八春。想当年，我这左边买的是小有偏心，抚养你到了七岁整，寒窗实在多时闻，你可记得念书念到一更鼓，嫂嫂我天有不登心，念书念到二更鼓，嫂嫂我与你打哈针，三更夜冷把衣送，累得你的身， 送暖的我的心，好娘为我多劳神， 我也曾温寒温暖 温饥渴， 怕风怕雪 怕雨淋， 忙将忙洗 忙任闲， 交金交点 交十文， 这真是画龙画虎难画骨，知恩知义 当知心意。 我如苦寒心半苦养不了想，你恩将仇报使我伤心，报免我的儿啊， 粉身碎骨难报偿，

过一场。都只为陈州荒旱，天苗不长，风筝只去放粮，救济灾荒。文武官宋军在长亭上，与百姓跪道旁，头顶成状喊冤枉，他们状告报免为官不良，一告他赏官欺民勒索百姓，二告他草菅人命枉法贪赃，三告他泼墨在两欺君王上，条条罪状犯皇章，押苞米宴审讯长亭上，百姓们纷纷送冤枉，铁证如山不去晃，包勉的话公义承当，枉法如山谁敢抗，长亭之上痛压下包勉身亡，嫂娘啊，包勉是你的亲骨肉，小弟我插枝也心上，怎奈是方法迢迢不能够两样，对人严对己宽，情理不当，我若是念私情将包勉来观望，岂不是将压百姓上去君王，寻死费公方法贪赃，留一个骂名后代传扬，小弟我也生子安度哎嫂啊现有诉状，嫂娘请看。 拿来我看。状告包勉，杀县干旱三载，寸草不收。包勉身为县令，不但不救命，再反而贪赃枉法，吞没灾粮，伤害人民， 相问，风霜寒暑谁关心，夜昏花不盼山，有谁来搀一把。望青青，谁我这年迈人，炕上酒一樽，花盼果树盼春，没人只盼个好光阴，不盼自身大福享，我盼只盼膝下有一个好儿孙，太可叹我呀盼到头来何所有，盼在百年后谁是我那披麻戴孝的人，我恨天地不离，我恨地地无离，恨包年他的婚一段，我恨自己是个苦 小弟。

掐破了鸭绿香风在断梦初醒，弦断琵琶，从古语诗仙的韶华。令人惊，总算娘子是另作别，深谷深界女才俊，总算娘子是另 刚才是何英、毛维涛演唱的《断桥》，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二堂放子》。 细草生机飘飘，心中事谁 刚才是董珂蒂演唱的《二堂放子》，最后请听吴海丽、毛威涛演唱的《盘妻锁妻》。 两有四，裤子你把本全将，翻天我烦恼。 风声急了家 虚度一年真得牛陪可今我却是弟弟下重量早还谁不痛见着很多啥苦啥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抱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金娃见着到底是哪个你离开得我啥明白我爹爹当着未曾想好替你做主眼将那见着站前家 听众朋友，浙江小百花乐剧团演唱的节目今天就要欣赏到这儿。听众朋友，再见。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